你说咱们这旮旯胡同就你这么一个油品有机的科长，就冲你这嘴，你可怎么管好你这科呢？ 哎，刘 大爷，来， 甭装傻充愣， 咱们别，咱们别 什么老在这儿。 同志，你先考虑考虑，八里庄去不去？啊，我先跟刘大爷。 哎，张所长，我上八里庄。 刘大爷，你舍得离开旮旯胡同啊？ 我儿子那工厂啊。就在八里庄 哦， 搬到那儿去不是有个照应吗？ 对呀、 啊。再说了、嗯，城外面空气多好啊！ 是， 不是还想多活两年呢吗？ 这可真有意思。刘大爷， 哎， 你要去八里庄啊？ 啊， 我给你挑一间一层向阳的房子啊。 最好是一层 哦， 住了一辈子平房了，不愿意爬个楼梯，不习惯，也不愿意受那份阳罪呀、啊。 行，刘大爷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得得得， 刘大爷， 哎， 您到后院去办一下手续。 上后院。 哦，我们和房屋开发公司的同志啊联合办公，这签协议啊是在后院。 哦， 您慢点。 哎，张所长啊，办手续之前，您可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您说。 这2000块钱。您收下。 哎，刘大爷，这是干什么啊？ 呵，这老爷子可真出血呀、啊！可也别当众拍呀、啊！这是， 刘大爷，这钱我们这儿可 甭怕，这钱不是给你的， 那是， 这是上回你们拆我那几间旧房，找给我的房屋折价款，这钱呢我不能收。 刘大爷，您家是私房祖产。这扣除这个，这当然是找给您的钱了啊！ 你们是拆了我几间旧房，可又让我住上了新楼，这不亏我呀！ 刘大爷，您家旧房捡捡多，扣除买新楼房的钱呀，还有富裕，这是给您的钱。 就我那几间破房，不拆也快花了。 对， 眼下政府实行危房改造，那是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呐。我再伸手借政府这钱。心里头过意不去， 你说周大爷， 得就算我捐献了。危房改造缺乏资金，这俩钱就算我姓周的添砖加瓦了，行不行？ 那这么着，周大爷，你先存起来啊，等什么时候我们用啊，再到那儿去取。你先去签协议，早签协议早搬家呀，政府还有奖励呢啊，周大爷。 嘿嘿，哎呀，你们呀，压根就没拿我当自家人 啊， 这钱你不收是不是？嗯，我给你们局长送去。 局长， 局长不收，我给区长送去。区长不收，我让市政府给市长送去。 刘大爷，区长真有意思。刘大爷，您慢点啊，你让我们这 放 行， 哎、 慢点，这一坑。 哎呀，还真有90年代的活雷锋啊！咱可学不了。八里庄，不去， 不去也不勉强，就地上楼只能给一个独居。 我说老张。你是欺负我没有硬后台是不是啊？人家那上边有路子拆迁户，二指宽的一张条子你们就得开绿灯，还什么特出照顾，这叫什么原则呀？你们玩那毛腻瞒不了我。 同志，同志，我说明白了啊，我们给谁特殊照顾了，玩什么毛腻了，请你指出来啊！ 我有地方说去啊， 你不要在这儿说可以，你可以举报啊，这举报电话， 你可以举报我。 我呀，还不费那一毛钱的电话费。 那是一对啊，干什么这是？ 走， 干什么？ 走， 你有话 跟我一块儿找你们局长去。 走， 陈永元突然手捂胸口倒在地上。 小刘， 你心脏病犯了， 刘元，你别胡噜胡噜， 心脏病犯了不能乱动。这大夫，大夫，来，快， 这不行， 这心脏病。 来，慢点。 老张，你怎么了？ 没关系，你到后边看看红奶奶。 张所长感到一阵胸痛，悄悄吃下一片药。 我原来和冯占元住一间房。 哦，这哥们情况都知道，你就不要再说了。说说你的要求吧。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地上楼给个独居就行。 你是属于无房户，户口又在这儿，可以就地上楼，给你个独居。你到后院去办个手续啊！拿着，去办手续吧。 这就成了？ 成了。

我问你，三儿十岁那年一人上白塔寺玩是走丢了，他是怎么回来的？ 啊，看您那棵树就找着家了。 哎， 就等我这。 我不能搬，我得在这儿守着。等我们三儿回来呀，打老远老远瞅见这棵树，他就找着家喽。 您干嘛去？那边大街了，您进屋去。 三儿啊，行了啊，来， 回来吧，三儿。 你说这节骨眼老太太又犯病了，你说怎么得了这个？ 我们在这站着也没用啊，进去劝劝吧。 真急死谁？ 就是你这个最累。 何树增拿着瓶啤酒，被何树德推推搡搡的走进院里。就这样还边走边喝。 轮子吧，你妈小子越来不像话了。 什么事啊？ 你再跟问他妈说一遍，谁给你钱买的啤酒？ 是吴家。 他平白无故的干嘛给你钱买啤酒啊？ 我帮他扛梯子看房。 看房？ 哎， 上哪儿看房去了？ 卖面条的我认识。 卖面条的？ 哎， 哎呦，那现在正调查这个问题呢。 就是啊， 夏桑，走，跟我去趟拆迁办啊。 跟问你妈赶紧去。 拆迁办、 你跟问你妈去。 那是干绳子呀。 我都问了，我也说不清楚啊。 李玉敏和彩凤提着一篮子菜回来，他俩刚去了趟八里庄，看了看新楼。 儿子，有几块金牌了？ 妈，你看， 嚯，这么多呢！ 哎，小王子， 妈， 什么大吗？ 大，可大了，又高又大。 还有点梯，嗖的一下就到了八层喽，房间好宽哦。 对， 你爸爸妈妈住一间，我们两个人住一间，还有一间大客厅。要你的 算 了， 不 要了， 不 要了！ 哎呀，你嚷嚷什么呀？你出去，你出去玩去！ 来来来，出去玩去啊！听话啊！ 你看你，跟孩子发什么火呢？哎，石川，我看八里庄的房子挺好。附近呢还有个农贸市场、买菜也挺方便的。再说郊区的空气也新鲜，对身体也有好处。哎，别犹豫了，还是搬吧。搬吧， 我没说不搬呢。 你瞧你那情绪。 情绪？我还敢有情绪？ 怎么会没情绪啊？这不明摆着吗，咱俩上班远了，明年孩子上小学也没有这儿境界了，是不是？我看呢，这点困难好克服，咱俩上班骑车多跑点路，这还锻炼身体。 算了，你别给我开心玩吃了，你心里怎么回事我还会不知道？玉敏，我不是小柳，也不是彩凤，空气新鲜，买菜方便，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啊，玉敏哭了啊！让邻居听见，笑啊！ 我不是跟你吃亏心玩，实在的说呀，